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全国工商联新一届的执委会近日选举产生，其中呢，非公用职经济代表占执委总数近七成，基层工商联的执委比例增加。铁路的“十三五”发展规划日前出台，提出将研究推动东部地区稳定现金流、资产质量优良的高铁企业资产证券化。京津冀近日联合印发实施了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的行动计划，提出北京平原地区到2020年基本实现无煤化。人社部等共同启动高校毕业生基层的成长计划，将有计划有重点地遴选一批基层管理人才、一批基层专业技术人员和一批基层创新创业人才。北京市教委呢，最近要求每所幼儿园配备一位责任督学，并对各级各幼儿园开展安全的大排查。河北近日印发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实施方案，严禁公立医院给医务人员设定创收指标。包庄地区开展了安全隐患的大排查，已关闭了444间地下住人房间。北京市举办了最大规模随军家属的招聘会，提供的招聘岗位近4000个，涉及医生、教师、行政管理、会计等多个行业。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虽然你是不同时空，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。感情浮浮沉沉，时时颠颠倒倒，一颗心阴阴冷冷，感动越来越少。繁华色彩光影，谁不为它迷倒？笑眼泪光看自己，感觉有些寂寥。想起你爱恨早已不再萦绕，那气氛还有些味道，喜怒哀乐依然围绕，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。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去吹吹风，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，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，什么都不必说，你总是能懂。繁华色彩光影，谁不为它迷倒？笑眼泪光看自己，感觉有些寂寥。想起你爱恨早已不再萦绕，那情分还有些味道，喜怒哀乐依然围绕，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？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去吹吹风，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。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，什么都不必说，你总是能懂。 再去吹吹风，去吹吹风，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。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，什么都不必说，你总是能懂。想和你再去吹吹风，虽然你是不同时空，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。 1997年，张学友36岁，那一年他获得了第一个金曲最佳国语男歌手奖，这也是那第一个颁给香港歌手的最佳国语男歌手，而获奖的歌曲就是听到的这首《想和你再去吹吹风》。转眼间，学友已经快60岁了，你发现他的演唱会门票还是那么的不好买，而他的歌还是那么的让人回味。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来自于97年，是来自于王菲的一首《人间》。那一年王菲身边的男人还是窦唯，也是她女儿出生的一年。你也可以从这首歌里听到呢王菲对于孩子的心意。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歌，来自于王菲的《人间》。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，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，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，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，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，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。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，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

果去看现如今的许茹芸，你看不出和20年前有什么区别，这或许呢也就是上天对长情之人的眷恋。心不变，容颜也难变。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许茹芸，独角戏。许茹芸呢是最早在民歌的西餐厅驻唱，当时她的名字还叫做许红秀，后来因为机缘的巧合被推举到了上华唱片的公司试音。当时呢她便自弹自唱了王菲的热战、辛晓琪的荣惠和已经大热的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等。而之后的她正式签约了上华，当时呢公司为她改艺名叫做许茹芸。最初的她凭借《泪海》这张专辑开始走上了天后之路，而《独角戏》这首歌也成为了被传唱最广的云氏情歌，可谓是意义非凡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泽林，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的《朋友》。 这些年一个人，风也过雨也走，有过泪有过错，还记得坚持什么，真爱过才会懂，会寂寞会回首，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。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，一句话一辈子，一生情一杯酒。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你会懂，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，还有错，还记得坚持什么，真爱过才会懂，会寂寞会回首，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。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，一句话一辈子，深情一杯酒。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你会懂，还有生还有痛还要走，还有我。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，一句话一辈子，深情一杯酒。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你会懂，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，还有我。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，一句话一杯酒，一生情一杯酒。

这款战略导弹试射无失败记录，很有可能在明年的上半年进入部队服役。我国有八所高校跻身国际物理技术大学排名前100名，其中的北京大学进入了前10，排在第7位。 终明白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，电脑和键盘代替了纸笔，提笔练字似乎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了。如此说来，能否写好字还重要吗？有人说，现在呢已经进入了键盘时代，写不写字，能否写好字已经不再重要了。也有人说呢，书法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，练字即修身，字如其人。这种呢优秀文化在互联网时代尤为的需要重视。那么你怎么看呢？也欢迎你来关注经典969微信平台，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讨论。那积极参与留言的你，将有机会获得由唱吧麦送提供的免费带时券。祝你好运。 上我去

想得无法入睡，送你的是二朵玫瑰，是否还留有那爱的香味？你的美无声无息，不知不觉让我追随。 Baby， 这次动了情，彷徨失措我不后悔。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羽泉，最美。纵观古今的大凡文人名士呢，均能写得一手好字，与写字有关的趣闻帖式也不在少数。然而现在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，电脑键盘代替了纸和笔，人们现在写字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，于是呢，提笔练字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如此说来呢，写字真的就不重要了吗？你怎么看？也欢迎你来说一说。行李说，门面总是要有的，重要的信用结果要签字。一滴跳说，写好字好心情。冰剑穿心说，虽然呢好久不写字了，但是呢看到那刚劲有力漂亮的墨迹总要赞叹一番。也看到呢大部分听友都说，练得一手好字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有用的。也虽然呢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，但是平常呢需要写字的机会还是很多的，所以说呢您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在家练练字，陶冶陶冶性情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的《听海》。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，夜夜陪着你的海，心情又如何？灰色是不想说，蓝色是忧郁，而漂泊的你，狂浪的心停在哪里？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，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，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心，却还不见。

家吧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有人说，家乡是每个人身上剪不断的脐带，无论我们身在何方，它都会将我们和家乡牵连在一起。就像北鸢里卢文生手中的风筝，我们是那扶摇而上的纸鸢，家乡是我们的羁绊，也是助我们高飞的原力。所以走多远也别忘了家，老人讲究落叶归根，而年轻人，只愿你站在繁华都市的时候，别嫌弃家乡的不甘与落后。 想念你的笑，想念